OK， 这时间感谢你收听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继续来听歌啊，这首歌来自曾黎，《曾经》。 可以让荆棘开出玫瑰，任凭狂风在吹，暴雨惊雷，相信彩虹会熠熠生辉。曾经的笑容，曾经的眼泪，不让回首岁月如飞，把回忆留给未来，慢慢回味，痛比快乐更加珍贵。幸福，曾经的伤悲，人生际遇昨是今非，就算最后还是会事与愿违，我也从来不会后悔这么一回。荆棘开出玫瑰，任凭狂风在吹，暴雨惊雷，相信彩虹会熠熠生辉。曾经的笑容，曾经的眼泪，蓦然回首，岁月如飞，把回忆留给未来，慢慢回味，痛比快乐更加珍贵。幸福，曾经的伤悲，人生际遇昨是今非，就算最后还是会事与愿违，我也从来不会后悔这爱一回。曾经的幸福，曾经的伤悲，给予错失尽飞，就算最后还是会事与愿违，我也从

觉因为确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在开车的时候，这个包括倒车入库，包括这个侧方停车，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了。 但是其实如果说开车的熟练啊，跟这个男女性别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因为它可能跟时间， 跟时间 的也有关系。 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可能这个女性朋友相对于男性要胆小很多， 对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遇到问题的会紧张，也会反应能力会较男性差那么一点点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提醒在路上开车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。这个行车安全哈，对。那么刚才啊，一位朋友点了一首《真的爱你》，说希望送给自己伟大的母亲。好，那么把这一首 Beyond 演唱的《真的爱你》送给你以及你的母亲。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沉醉于音阶拖不赞赏，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，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恩终可报答，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，是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，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分享光辉盼做到，清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，是你

OK，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和萧敬腾一起合作的《一眼瞬间》。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或者说送给自己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。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啊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，说怀念待过的每一个城市啊，一首成都送给自己。那你也是在成都待过对吗？就把这一首赵雷演唱的《成都》送给你听，也送给所有在成都待过的朋友们，来怀念一下自己曾经的时光。

这首是来自白雪演唱的《我不想说再见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说你们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家人朋友们点一首歌曲的话，那么请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跟我进行互动。我们音乐留声机呢，就是以一个观众点歌为主的平台，那么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的话，一定要关注疯狂特购来跟我互动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道理向你屈服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那女人的好，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那女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经不住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那女人的好，只有在她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那女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苦恼，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开始相信